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又到了我们周二女神百分百的时间呢，每周二呢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旅行的话题。现在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旅行的真谛是拍出好看的照片。虽然说旅程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风景呀，食物呀，买买买啊，都很重要，但是对于可能不光光是女生来说，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还是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可是呢，往往在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都是，我的旅行照可能会特别傻。就是怎么讲呢，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只会自己傻傻的站在那儿，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什么比个剪刀手啊剪刀腿。但是呢，现在随着各种的进步和发展，我们都希望在旅行照能够拍出超模的感觉。虽然我们不是超模，但是要拍出那种超模范儿。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也是请来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唯一的一个男士子阳，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子阳。 他经常出去旅游，而且也算是这个怎么算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 偏专业。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子阳在旅行当中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今天给我的照片很多遍，可以期待一下。另外一位也是基本上每周只要在北京就会来我们直播间报道的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珊珊。 那珊珊呢会作为女生的角度出发，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在旅行当中拍照有没有一些可以帮你拍出好看照片的小物品呀，或者是一些道具呀，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关注到活力酒吧，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啊。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酒吧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啦，请立即登录到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酒吧和官方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来参加我们的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到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详细的查询。好，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环节。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综艺节目的，就是可能你们两位没有孩子，但是是不是都会看过《爸爸去哪儿》？ 对， 有没有最喜欢的 CP 组合？ 张亮。 天天吗？我当时看第一季的时候超级喜欢王诗龄，然后呢新一季的爸爸去哪儿其实也是在之前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就很火热了，比如说传出谁和谁要来啊之类的。但是呢在这两天新一季的爸爸去哪儿却被叫停了。8月31号湖南省委巡视组公布了对于湖南广电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的情况，其中呢特别提到了多档受到整改的节目，比如说今年的《爸爸去哪儿》，因为它存在过度消费明星子女之嫌，所以在今年《爸爸去哪儿》这一档节目是暂时要被停播了。 挺可惜， 很可惜。不过你们要是觉得很喜欢看这个节目，自己生一个就好啦。我现在已经有啦，所以我并不羡慕这个节目。两个人并没有要接我的话，我的嘉宾真的是跟我配合太默契了。好，今天呢由于我们这个百分百 party 环节 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旅行当中拍照才是真谛。那今天呢，我也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是网上一个很红的，就是你不会摆 pose 没关系，来教你一些正确的摆 pose 的姿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觉得这样摆 pose 好看吗？视频呢，如果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来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就是一个外国的模特他在做一些动作的展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很厉害，因为 这个让我想起前可能上个月有一个就是风靡网络的一个说中国的淘宝模特，然后他你看过那个视频吗？他用什么20秒摆了50个 pose， 哇！ 然后说他的效率，中国的淘宝模特效率特别快，然后咔咔咔咔就这种。然后 你可以摆出这种动态的吗？ 这得练一练。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有点像跳舞那种感觉。子阳，如果你要是接了一个活去给别人拍，你会希望模特是这样的吗？ 我肯定希望。 会吗？ 因为就咱们生活中不可能有那么多那种，就是你怎么拍他都好看，就长得像明星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模特他自己会摆动作，然后他神态啊什么这些他都自己有准备的话，肯定会很好，就你不用再去怎么引导他。 等于作为摄影师的角度来说，是希望被拍照的人提前做一些功课，如果要拍写真啊之类的， 省很多事情。因为你到真正拍摄的时候你再给他讲这些就很麻烦了。 那如果你要是给我拍一组照片的话，可能会跟我决裂。 咱俩不用拍一组照片也会决裂。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说的对，什么？ 就是日本有一个摄影师叫荒木经惟，荒木经惟说了一个特别经典的话，说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要爱上你的被摄物体，然后爱上你被你拍摄的人。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两个，如果这个模特实在是让你爱不上，怎么办？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专业一点啊，我是觉得说可能 死了都要爱。 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说他如果长得不是很美的话，或者是确实很丑不好看，但是可能你这次拍摄就本来就不是从美的角度出发，对吗？可能是从一些其他角度出发，凸显的事情和重要点也是不一样的。 对，有的时候像我们，比如我们拍一些服装广告这些，他可能模特就没有那么好看， 是 他不管 也要爱上 啊，五官不立体啊，腿不够长啊，或者怎么着，这些问题都要克服，因为你最后要重点表现的，让观众或者什么人看到的是他的衣服，或者他的 logo， 或者这些东西，他是有目的的，所以你有时候光思考模特好不好看也不行。 哎，那如果要是你们咱们现在比如说有5-6个朋友一起拍照的话，你们两个人对于好朋友之间拍那种群体照，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点子？ 从个人角度出发，应该往中间展。 往中间展， 对，因为旁边是有广角的， 听起来很无聊，就是排排站。 好朋友， 好 朋 友。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段视频，视频里说，真正的好朋友一起拍照是要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那也不要忘记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隆重请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Hello， 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子阳。 嗯，都是老客户了哈，经常来玩。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是如何在旅行过程中拍出好看的照片。珊珊，请问你为什么要笑得这么开心呢？ 我对不起啊，我跳了，都是老客户了啊，欢迎来玩。 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OK， 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我是小雨。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欢迎回来，进入到奇妙的旅行。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天聊的是旅行中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嘛，那我们就要从各个角度来聊一聊拍出好看的照片重要性。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应该拿出一些我的家人和朋友给我拍的丑照。有的时候尤其是我老公他给我拍的照片会让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就是我看完他拍的我之后，我真的是会去照镜子来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丑，或者身高不够高，腿很短之类的种种问题 啊。我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后来我又证实了一下，我发现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有自信，可能真的是拍照的人的问题。 有时候 构图构图挺重要 的。有时候真的会是拍照的人的问题。 是吗？ 对， 因为我这么高的身高，我的老公竟然会给我拍出1.6米的即视感。真的腿贼短。这样我们先来，今天既然说子阳是比较专业的摄影师嘛，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摄影作品。先来看一看跟时尚不挨边的，是他去一些比较野的地方玩耍的时候拍的照片。其实之前如果关注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已经看到过了，因为子阳经常来，他在摄影方面也是比较有天赋。 谢谢。 虽然并不想夸他。 谢谢谢谢。 来，这样我来放你的图片，然后呢你来给大家做一下讲解好不好？ 这个是在承德那边一个草原上，就马上到内蒙嘛。然后当时这个光线，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从就是咱们画面右边打过来，这是很早早上，很早我去拍完日出以后拍的，就他们早上放完马放牧回来，现在放牧都骑摩托车去嘛。然后这是他们放牧回来以后，那个早上的光线真的很好看。 哦，你好像很喜欢拍这种类型的人像。 这种人文纪实。 哎，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有一次你被困在一个什么地儿不能走了，过去的那个大爷呀，是他吗？ 就是我们那个车嘛，我们当时开了一个商务车进的草原里面，这就是当时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应该开吉普的，因为陷到那个淤泥里面你出不去的。然后我就看牧民大爷就从我身边就笑着过来了， 我如果看到你也会笑着过去， 然后他笑着也走了。 哎，可能想今天的第三辆车。 真的就这样。 我们继续来看子阳拍摄这些作品，我觉得都很鲜活。哎，就是反映了那种很接地气儿的生活。 这是在越南。 我还挺喜欢这种拍摄风格的。 这在越南，这是在王府井拍的。 啊，这张照片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是在布达拉宫里面有一个宫殿，应该它应该是叫宫殿吧，反正就是，然后当时是忘了是布达拉宫还是色拉寺，当时就一个僧人在点蜡烛，就这个光线，因为我现场没有做任何的光嘛，然后就完全是自然的那种光线，真的非常好看。这个在布达拉宫广场。这个很奇妙，这个是当时学校嘛，学校在学校的时候有一场晚会，然后有一个舞者跳舞的那个画面，当时就给拍下来了。这个光线也是就没有刻意做， 这个不是摆拍， 不是摆拍， 他本人不知道你在拍 他，他不知道我在，当时等于其实是本来想拍那种就是会议纪实照片，就是那种很丑的照片，然后那套照片拍的特别好看， 哎呦不错哦， 那场的光真的好看， 很好看。好，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他的怎么说，比较写实的一些风格，然后另外我觉得你给我发的一些人像，可以说吗？是有女朋友对不对？ 对对对 已经被我说了，因为你的女朋友在这组人像里面也是很好看，我觉得你还挺会瞧女生的那个角度的。 我一直被我女朋友说你不会拍女生，她觉得我拍了她，可能因为分很多流派嘛，拍照片，像我女朋友可能就比较喜欢那种偏日系，小清新一点。然后， 哎，你能不能讲一下什么是小清新，什么是不清新？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小清新是什么，就我的感觉啊，就是高光过曝，就是你这个照片一看，比如说亮的地儿都糊了。然后脸上有什么阴影看不出来，有细节看不出来，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个包什么的，这大哥都看不见，全都白了，这就是小清新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这是拍照时候一个， 可能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想法的差别。就像我觉得小清新是女生本身的清新，比如说我化了一个很淡的妆，穿了一件很清纯的裙子，这个就是清新啊。那如果你刚才说那些曝光问题，就是很清新的拍摄风格问题，都出现在一个化着烟熏妆，然后穿着什么紧身包臀裙的女生身上，那也不能称之为小清新啊。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点。但是就我说的是，就是从摄影角度来看呢，因为你小清新这个东西拍出来的话，就很糖水片嘛。我拍那个其实也挺烫水片的。 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子阳给他女朋友拍的照片，让珊珊来评价一下这个照片够不够小清新，或者你觉得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如果要是你男朋友给你拍完，你会不会跟他分手？很漂亮哎，女朋友很漂亮。 对，因为人家好看，我觉得 爱上了被摄物体。 这是去年拍的一套毕业照，这个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直播平台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刚刚导播老师呢跟我说，我们的一直播可能出了一点点小问题，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如何拍摄出旅行中好看的照片。我觉得女朋友是天生丽质的。 他这个 拍出了一种感觉。 我这个还是我刚才提到那点，就模特啊有时候他自己好看，然后自己有东西有感觉。 但是这张照片我觉得拍的不好。 这张吗？怎么了？ 因为拍出了他的身高不高的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能看出来？ 珊珊你觉得 比例 对吧？ 对， 会能看出来吗？ 对，我们女生看都要大长腿。 就是你知道吗，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啊，男生跟女生的区别，我不知道珊珊跟我想法一不一样，是说男生拍一张照片的时候就像女生跟男生吵架，哎，这个事儿是反过来的。我先来跟你说一下，女生跟男生吵架通常是女生想很多，他不爱我了，他怎么还不给我回啊，完了完了，我们俩肯定是要分手了，哎呀，他刚才我说那句话他是不是不开心了，哎呀，他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朋友说了，不啦不啦不啦，想了一晚上。但男生网上不是经常有这个段子吗，男生可能就想靠今天这个球赛又输了之类的。这个事情和拍照男女生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男生跟女生拍照呢，男生就会想说，哎呀，光线不太好，哎，这个角度不太对，我得蹲下或者我得怎么样，哎，这个设备我没有调试好，不啦不啦不啦。可是女生并没有什么要求，就算我旁边只是一个垃圾桶都 OK 的。 子阳竟然是惊呆的表情。 对，女生 真的 是这么想。 就算 我经常会 我旁边是一个垃圾桶都 OK，只要我美就好了，这张照片就成功了。 我经常会被说直男审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你的照片挺直男审美。 对，我那个可能就真的直男审美。 所以我们要不要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直男审美？ 我现在其实我一直不了解，就是不直男审美是什么样。 那你就看看女生给女生拍的照片， 我 和男生给女生拍的真的是不一样。 就像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大家可能在节目里面都认识，一个是王泽华，一个是袁一。我们三个人经常会在一起，有的时候拍照的话，如果我给袁一拍了一张照片，他就会说天哪，你怎么会拍得这么好看，把我的整个线条拉长了。但是可能周围的背景都很丑，只有我的，在我的摄像的感觉中，我的眼里只有他就对了。可是呢，如果要是我们那个很好的男生朋友泽华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是周围的背景布景的很好呀，各种线条很对称呀，可是人就是丑丑瘪瘪的。 所以说能把背景和人都拍好看了真的很难。 你就不要考虑背景了，只在乎人。 好吧。 这个要求在降低吗？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朋友帮我拍了一个照片，把我气坏了，因为那个照片里完全看不到我。 所以他到现在还是男生朋友。 对，就本来就只是男生朋友而已，因为我们很多关系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嘛，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只有阳光刺在我的脸上，他说你看这个阳光多好看啊，完全没有我，根本看不出来是我。 他可能抓住了一瞬的感觉。 对，这就是男生跟女生审美的区别。所以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子阳带来的图片。 好，下面开始就不是我女朋友了。 我知道我知道。 这都是毕业照，我还挺喜欢拍毕业照的，因为到毕业那个季节真的环境很好看。 子阳特别喜欢拍侧逆的， 因为我正脸特别丑，所以我也特别喜欢拍别人侧面。 我觉得这个光线是 OK 的。 这个光线 侧逆是 特别好。这个我也没有人工做光，这个是当时像我们学校有一片树林，然后从树林上面洒下的那个点点的光就非常好看。 嗯，那张特别好看。 对，因为像法国有一个摄影家提出一个观点叫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瞬间就是在只在这一刻，你的被摄物体然后光线呀什么的所有这些条件全都达到了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一个点，然后你在那一瞬间按下快门，就这么一个，就是其实一个很偏计时，偏人计时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就很多时候拍商业片子啊或者什么就讲究说要现场做光，然后包括我的布景什么这些都要做，所以怎么说呢，还是看个人喜好吧。 那像这种类型的照片， 这种的话就是这个就等于是有一个布景，然后这个光线全都是用一个光球做的。 哎，如果是现在放的这张图片的话，是我被你拍，我会不开心。 为啥？ 珊珊，你能懂我的点吗？你 get 一下。 为什么呢？ 腿不好看。 哎，我觉得腿挺长的呀。 啊， 我觉得这样腿，我觉得这样应该把我的腿完全露出来。哎， 这就是要命的甲方啊，真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刚刚放的一些照片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出了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花椒直播来搜索到活力酒吧，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大家在下半时段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一会儿我会让珊珊移驾到我们的表演区去 啊，还有这个环节吗？ 摆一些他认为很好看的 pose 和很丑的 pose， 然后我跟子阳我们两个人来做一个评判，也请大家来做一个评判怎么样。另外珊珊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他在旅行过程当中拍照的小心机啊等等的一些小物品，都会介绍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里是 Fresh Radio， 今天我的嘴不知道是怎么了，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毕竟我这么可爱。好了，我们下半时段再见，拜拜。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可以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如何在旅行中拍出好看的照片。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很专业的摄影爱好者子阳， 大家好。 嗯，以及声音很好听哈，以及旅行达人珊珊 ，Hello， 嗯，他们两个会从摄影师的角度，以及我们女生爱美的角度，一起来探讨一下拍照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需要什么注意的问题。那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些子阳的作品，其实在这儿我有点想跟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女生和摄影师认为拍照的时候到底是笑好还是不笑好？这可能是最简单、基本也是很容易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 嗯， 子阳，要不然你先来谈一下，你认为女生照相到底是笑还是不笑好？因为刚刚我看到你给你们无论是同学呀、还是女朋友拍照、基本上他们的表情都是不笑的。 但我觉得可能因为比如今天放这几张照片都那个风格啊，或者说他感觉不太适合笑出来。但我 毕业很值得笑啊。 这 你这个就是迷茫的， 这个就属于拍的是那种就比较阴森风格的可能、然后像拍的有时候别的像大白天啊、或者说特别特别快乐的一个场景，大家都毕业了那种感觉的时候，你笑一下就很正常。这个还是要看你当时的状态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站在墓地里面然后笑着可能人是挺美的就是挺吓人的嘛、所以这个还是就个别情况个别讨论的、 但是笑的话会不会就输了那种气势？因为超模的照片通常是不笑的，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那种表情控制的。如果是我不笑就会很奇怪， 会吗？ 会啊， 练一练照镜子、 还是不够360度无死角。 对啊、不够，真的是差得很远、所以刚刚我们也说了，珊珊她经常去各种各样地方的旅行，无论是她自己的照片也好，还是别人帮她拍也好，都很好看。我们先来看一下珊珊在旅行当中的照片，我从她朋友圈里扒了几张。 好， 这张我非常的喜欢，是在某一个亚洲国家。 对， 是自拍对不对？ 对，那天下雨，然后我一看到镜子里，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看的，既视感。 重点是他这张照片的镜子把后面的东西全部都透出来了。 是谁？ 这个照片是在希腊。 希腊的。 你作为男生的角度，觉得这个照片是美的吗？ 美啊，但虽然我看不清吧，挺远的，但是很美啊。就这个，尤其这个腿拍的真的长。 他本来腿就长，会不会讲话？已经踩到我们雷区了。 我太直男了。 好，我们看了几张珊珊很成功的旅行刚刚照片。现在呢，我们就让我们的珊珊带着她的大长腿移驾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然后珊珊，你一会儿注意要对要对着话筒，然后呢，你摆几个 pose， 先摆几个你认为非常好看、拍出来就是超模感觉、很有气场那种御姐范儿的 pose， 然后呢，再摆一些你认为在拍照的时候绝对不能摆的错误的姿势。去吧。 好的， 我跟子阳在这边期待一下，我们两个会对你做出评判啊。 是这儿吗？ 对，是这儿。 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可能要帮你调一下镜头，也是非常敬业了。 站在这儿是吗？ 嗯，所以这样，在我们导播老师调试镜头的时候呢，想跟子阳先来聊一下，你对女生的拍照姿势是有要求的吗？就比如说你帮女朋友拍照，你会指点她吗？还是说她让自己随便摆，如果丑的话也就这样了？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肯定不能说丑的话就那样了呀。因为像我们拍照片的话，平常肯定会讲究说你前期拍的好，后期就修的少啊。所以你前期拍的时候，模特如果他自己会摆姿势，或者说他有一些自己准备好的他平常用的姿势的话，一定会让他用，因为他会更自信，他会觉得这个姿势平常我用的很多。如果你跟他说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动作或者怎么着，你让他去试的话，他当场可能学不会，因为不是说拍的所有人都是专业模特， 对， 所以你让他现场学的话，他可能会不太自信，他会觉得这个动作会不好看吧，或者怎么着，然后呢就会影响拍摄进度，所以这都是问题。 是， 但是如果说自己会的话，那当然更好了。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叫全美超模大赛，我是从很早一直追到最新的一季，非常的喜欢。我每次看到那些超模在那儿随便的变换姿势，一些很夸张的动作，我就会发现其实咱们认为他们做的特别夸张，但是拍出来就还好，就是恰到好处，很美。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在家也会学一下，但是可能有些女生你们不知道的一点是，女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她是会有一点紧张，比如说我在你面前，咱俩不是特别熟，我摆出一很夸张的动作会有点害羞。 所以职业模特跟普通的长得好看的女孩差的一点就在这儿。 谢谢你夸我是普通的好看的女孩， 我没有说你啊。就差的不同一点就是你摆动作的时候害羞啊、紧张啊、害怕，这些所有的这些不自信的元素全都会没有。 是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珊珊在摆起 pose 来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先让她现在已经在表演区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把镜头聚焦给我们的珊珊。 有我了吗？ 到你了。 好， 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要摆的 pose 吧。你先摆几个你认为是非常女神范儿的，绝对无死角好看的。 首先我这个衣服应该吹起风，但是没有。好多人喜欢剪刀， 对话筒哦，亲爱的。 好多人喜欢剪刀脚，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你照相的时候把脚尖微微抬起，这样会显得你的腿长。然后如果你的锁骨好看，你可以稍微这样一下，但是要挺起来。眼神。 眼神一下就有了。 眼神要特别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冷冷的，找到一个45度好看的角度。 好看啊，是好看的。 是吗？ 是好看的。 酷的。 可是我如果这样就会很奇怪。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做那种酷酷的表情，你的心里要想一些什么事情吗？ 杀死你。 就气场就要有气场。 好了，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有一些道具的动作，有没有建议？ 其实可以，手就是道具。可以比如思考状。抱胸。 对，这样因为两只手如果就垂在身边的话，会显得真的很空，而且两只手没事干。 我经常会觉得拍照的时候两只手没事干，就是摆在那很尴尬， 就很尴尬，两只手会自己感觉很尴尬。 对，所以手上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动作？ 身体就是你手尴尬的话，你整个身体会跟着一起尴尬。 对，然后就像刚才咱们看的小视频，如果你把手这样抬起来，肯定会看起来线条好看。但是如果你把手这样，那谁都会有一个很粗的 对 胳膊。对，还有腿，如果你是怎么说，如果你是腿老这样不好好站着，就是歪着站，就会看起来人很矮。 这样，现在我们的镜头刚好在你腿上，你要不要来摆几个，摆三个吧，腿的动作。 好呀，这是最普通的动作。然后可以这样，就是一定要有一条腿重心腿是直的。 这样的话会显腿细，对吗？ 对， 就是踮脚嘛，就是跟高跟鞋是一个原理。高跟鞋会把你腿部小腿的那个肌肉提拉起来。 而且镜头是平的，然后把腿往前放，其实在镜头里看起来你是会变长的。而你要往后放，那你的腿就变短了。 那这样你现在再来给我们介绍几个你觉得拍照当中的雷区动作，如果你这么摆一定是丑爆了。 一个是比如女孩子都怕有这个双下巴，如果你照相的时候低太多头，丑爆了。 丑爆啦。 对， 会呢。 对，然后夹胳膊。 丑吧，对吧？这些都是一个完全没有法修的片子。 好了，珊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这一身搭配？ 这个，这个比较， 我觉得你的上衣很好看。 这个比较夏天，尤其是在比如有风的时候，它吹起来会挺好看的，有一种动感， 而且很有心机哦。 是吗？在哪里？ 你的那个发带和你的衣服颜色是一个色系的， 是搭配的。 都是在旅行的时候买的吗？ 对，我特别爱在旅行的时候买买一些衣服，配合当地的景色，这种拍出来会好看，小视频。 很美。好了，欢迎你回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做这个选题，也是因为女生在旅行当中除了好看的照片，还会去搜罗一些当地比较适合自己，但是呢可能风格又比较跟平时比较迥异的一些衣服啊配饰，这都是我们女生在旅行当中会找到的乐趣。子阳，你对刚刚我们珊珊的那些动作有没有一些点评？ 刚才那些动作都挺好的，就比如说咱们拍照片的时候，因为我平常我当然肯定拍男生拍的很多，因为毕竟我直男审美嘛，是吧？然后呢就是像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把腿伸长的动作，把胳膊手臂伸长的动作就很好，它会比如刚才支撑腿站在那儿的时候，你另外一条腿是往前还是往后，这个你往后的话别在那儿，首先你整个腿像麻花一样，这个动作本来就不雅观。第二你往前的话，像咱们刚才说这个镜头啊，你镜头要找角度，比如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跟你摄影师的默契，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台阶上，对吧？大家经常会遇到这种，你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墙或者矮墙或者台阶，你坐在那儿， 我很喜欢坐台阶， 对吧？坐那种感觉拍照片。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两条腿的角度都是在那儿坐着弯着的话，就很显腿短。然后呢你一条腿伸长，比如说你前就是露在前面那条腿是伸长的，然后后面那条腿很短的话，这个有时候其实也不好看。所以呢你要把前腿比如说稍微弯一点，但不要太弯，太弯的话会显粗啊。然后另外一条腿伸长，然后把脚尖往前一挑，这都是很心机的小动作。 容易吗？你说我们女生拍照容易吗？真的太惨了， 真的有很多的。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自己腿本身长得挺长就可以不用注意这些问题。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的腿很长， 照样能拍成1.6米， 照样可以拍成1.6米啊。一会儿我可以给你们找一下我1.6米拍成1.6米的照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小视频，是有一位超模，他在一个非常有氛围的环境里面，他的这期的拍摄主题叫做变身绝望主妇，我觉得非常精彩，然后他那个动作也是一直在变换，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一起欣赏咯。 You fill my heart with passion, tickety tickety. I looked in your direction and fell with such a thud. Don't play with my affection. I too have Latin blood. The first time we three did a samba, tickety tickety. I gave you my phone number, tickety tickety. You had a way of kissing that simply. Left a bit. 美不美？ 美， 美， 是真的很美的吧？ 人家有气场啊。 对，有的时候我在想，明明我也是长得超模的身高，为什么我就没有那个气势呢？因为我人太好了，对不对？ 不是， 我就是谦虚善良集一身的我呀，你快说不下去了。 超模也没有很那什么呀，很 mean 没有吧？ 啊，也对了， 对， 就他们拍起照来就会有一种那种天生的气场，所以其实你要做一个超模的话，我觉得跟天赋是有一定关系的。 真的。 还有一个拍照的小诀窍，就是我建议大家多照镜子，在镜子里找到一个自己最美的角度。 对， 有的人是正面美，有的人是侧面，有的人是1/4，你要知道自己哪边美。 而且确实是没有一个人是100%对称的。对吗？ 两边脸会不一样的。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正好今天你们俩再问一下。我自己认为我是左脸比较好一点，但是呢给我拍照的摄影师都会说其实我右脸好，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清怎么来分清自己到底是左边好还是右边好看。 多好看，这雷区我认出来了。 并不是，我在很诚恳的向你咨询事情。哎， 这个的话就左边侧脸拍一张，右边侧脸拍一张， 然后左边四十五度角拍一张，右边四十五度角拍一张。 你变了，你随着岁月的成长，你已经很怕得罪人，现在已经不敢怼我了。 太怕了。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笑，有的人笑起来好看，是大笑好看，有人是微笑好看，这也是你自己根据自己不一样的。比如牙呀、嘴的形状啊，然后颧骨的形状啊，可以找到自己笑的最好看的这个点，多练习，记住它，有拍照的时候就 OK 了， 会很 OK 哦。我觉得今天珊珊跟子阳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拍照这个事情都给了我们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也希望大家在拍照这个事情上面可以多多学到一些技巧，那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拍回来很像超模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不要让自己再局限于剪刀脚和剪刀腿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就算是没有旅行，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拍照的机会也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不错的体验，每次拍照的时候都把自己当成模特一样，心情也会变得不错。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不要走开，听这首歌呢来自于你的男孩 TT Going Go。 想要飞得更高，能看到整个宇宙，要用力地跑，为了我的以后。面对路口你必须果断，看我跑在前面是为了我的伙伴，也为 care running， 不管路有多长我不可能会倒下，不管对手多强，还在路上又翻过一座山，当他关了我的门又开了另外一扇窗。 God damn， 虽说我没用力，那些挥洒的汗水就是我的证据。我以为撑不下去，那些未知的可怕应该如何驾驭，我跑到磨平了鞋底，这条道路太拥挤，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当我十年后想起，记住笑着跑完，看半路就放弃的那些都是脑残。肩上的灰尘，内心在起哄，从黑夜到清晨，我继续跑动，当年的白日梦正在一步步的接近，磨练自己的脚步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穿过丛林和沙滩，加快步伐赶在太阳下山，我在跟时间赛跑，再不然就要变懒，哪有那么多时间思考，我发自内心祈祷，不要停下，拼命的冲，我把梦想都拉到现实中，看我脚步像是在飞跃，通过障碍当它是否炫，没有余力回头也不能怠慢，要加快速度让困难追不上，穿越每座城市的十字路口，要加快速度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你不用跟谁斗 ，Just going go， going go， going go， oh， 要往前走 ，You ready for the show， Just going go， going go， going go， oh， oh， oh。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蜜鸟。 非常的喜欢刚才那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很有意义。 往前走， 对啊，就像生活和旅行也是这样，永远要往前走，不要回头。嗯，充满了正能量的鸡汤时间来到了16:51，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那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呢，跟大家聊的是怎样拍出好看的照片，但是其实呢，拍出好看的旅行照也是要有一些小心机的。我们今天珊珊带来了一个小心机的物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珊珊你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这个有一个蓝牙的镜头，这个镜头是可以有3米这么长，可以控制的，是拿一个手机的， 就是你只要在3米范围之内摆着它都可以控制。 对，是一个手机的 A， 你只要需要下一个手机的 APP， 那，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连到这个镜头上，然后就可以控制你的角度、你的姿势都可以自己看到，然后自己假装无意的时候就拍下。就好了 啊，等于说我把这个镜头摆在3米之内的地方，然后呢，从手机自拍的那个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自己， 对， 而且拍出来的人还不是反的， 对，是正的， 哇， 而且像素很高，它的镜头可以有焦距可以调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你把它放远了，可能你会很小这个人，但是你可以用手机控制，它可以前后调焦距，它是有长短的， 天哪！ 哎，他有 这个东西还要子阳这种人干嘛？ 谢谢， 就没有用啊。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郊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你想拍一个整个的场景，还有你自己，就是很难，自拍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那你就可以用它放在一个石头上，然后就可以自己拍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秒杀自拍杆以及自拍神器，因为自拍神器会把人磨得很奇怪，有点失真了，不太像本来的自己了。这个东西很好。 对对对。然后我再说一句，就是有很多女孩喜欢用各种照相软件，是有美图功能的。然后但是我个人是从来不用这种美图功能的。 因为够美。 啊，对。还谦虚一下，谦虚一下。是因为用原图拍完了以后比较好修。 这也算是一个非常贴心实用的照相小 tips， 感谢珊珊。所以刚刚珊珊展示这个东西，我们并不是做广告啊，大家可以搜一下牌子，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很多牌子都有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也希望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找一下。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像子阳一样会拍照的男朋友，一个人的话很可怜，那就只能靠他喽。 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单身的时候，对不对？今天很开心，然后子阳跟珊珊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聊得也很愉快，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喽。欢迎你们随时来我们女神百分百，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982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 away forever. They say we're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